Hello， 大家早上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录，我是一斌。 哎，我是 Jerry。今天是12月9号星期五。哎，怎么说到今天这就不一样啊？ 不是，重要的不是今天是几号，重要的是今天是星期五。太开心了 啊！真的， 感觉人生都光明了。直播间瞬间好像加了两个灯的样子， 哎，好像是， 好明亮啊， 好暖啊， 心中竖起了一个太阳。 就是啊，哎，其实我觉得你今天说到这个灯啊，我昨天就一直关注网上呢，也有关灯这样的一个咨询啊。比如说在重庆呢，一个男生他寝室里面，哎，现在好多都是，高手在民间，然后高手在大学生寝室里边哈。 高手会杂耍是吗？ 对。然后这个男生寝室呢，他们就把它布置的特别的美观整洁，然后又整体的风格呢又像地中海，然后加小清新那种感觉，哇，一进去就可以游泳的那种感觉。整体的花费，才200块钱。 我觉得这么会就是装饰啊，然后又很会过日子，不应该是女生吗？ 对，现在男生是不一样，我觉得怎么反过来了啊？哎， 心灵手巧呗。 现在有没有这样话说，女汉子，然后男人持家？ 会有吧？你的为什么那么开心？ 反过来了，我特别好笑啊。 哦，是吗？好吧，你也可以回去试一试啊，把你的家装饰成这样。 哎，装饰的，我装饰了，真的。 管用吗？ 我装饰了一下，真的挺不错的。 真的、 啊，只要随便弄一些闪的灯啊，暖一点的灯，然后再弄一点贴纸， 每天再放个咱们台的音乐就跳起来了，是吗？好，也可以建议大家也采用我们这种方法哈，再配上我们的 MyFM 100.5的好音乐，尤其是接下来今天早上我们为你带来的这第一首歌， 对， 把你家灯都调成那种韵律的啊。好啦，梁咏琪，胆小鬼。 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多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

快音乐体验只在 一首非常充满中国风的歌曲啊，来自邓福如《良人》啊。 嗯 ，OK， 嗯，你说什么？ 我以为你要说台呼。 哦哦， 这里是 My Favorite Mini 音乐开速，我是丁。 哎，我是 Harry 啊。 啊，来，还继续说完台呼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 好的。 嗯 啊， 看看天气。 今天最高温度6度。 哦，六度就很好笑啊。 主要是我还沉浸在昨天那个就是温度比较高的日子里，今天瞬间降温了，有点不习惯，都流鼻涕了。 是吗？ 嗯， 这么夸张啊？ 主要也有一点感冒 哦， 再加上早晨早点睡得有点嗨。 哦，是吗？ 嗯。 OK， 那我看一下这个周末的天气怎么样哈、啊。本来 我不想看。 本来我是准备这个周六周天准备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啊。 你去吧，你可以当我们的天然那个吸雾霾的这个机器哦。 比如说塘沽一日游啊。 然后你就带着那种你到了室外之后不要戴口罩，然后拼命喘气。 哦。 帮助我们净化一下空气。 我的肺就那么小哎。OK， 这两天呢周六周日啊，这两天的雾霾的天气。 嗯、 哦。那明天的气温呢是-1到5摄氏度，都是微风哈。哎呀、 嗯、 天气状况不是很好，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哈。 嗯。 哎，还能不能讲一个暖心的故事啊，我就不信了，这整天是霾啊。 对，刚才我们就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关于室内设计啊，就仅用200块钱就装修的很幸福。但是我们接下来会为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呢，本身就很暖心。英国呢有一个自闭的小男孩，然后十几年前他的父亲给了他一个绿色的水杯，从此以后呢他就一直用那个水杯喝水，就是没有这个水杯他是不能够喝水的。可是呢最近他发现这个水杯坏了，于是呢这个小朋友就出现了比如说脱水，不喝 水,、 不喝水 这种非常严重的情况。然后呢这个英国的这个家庭就开始搜寻说到底哪里还能有这个杯子，想要再买来让这个孩子继续喝水。 那在英国当地买不就行了吗？ 没有，因为他发现就是只有中国才产这个瓶子，但是呢对，在东莞那个地方可是东莞那个厂子已经关闭很久了。 哎呀，那 就等于就没有救了。可是呢由于我们的中国的这个厂方知道这件事情过后呢，时隔13年再重新生产的这个杯子，而且呢他们将生产很多，直到说供给这个自闭症男孩够他一生使用的杯子。 天哪，说的好暖心啊。 对哦， 刚刚这说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因为我很感性的你知道吗？ 那你笑什么？ 受不了这样的很温暖的事儿啊。 对，对我们中国人很是很暖心的。 良心厂家，然后我相信这个生产厂家 金牌卖家 我相信这个厂家他一定是生意做的也是非常好。 可能他就是这个杯子停产了，但是他还有别的产业。可是现在就是为了一个 小 男孩而重启13年前的这个工厂。 我天哪，太棒了！ 要不咱们也去买一点杯子帮助他吧？ 对，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嘛。 对，就是可能我们不能重启工厂，但是比如说我们早上跟你身边的人说哈喽，吃早点了吗？我给你买一份啊。要果子的还是果篦的？ 但是我们身边人好像没有起那么早的。 然后呢，就是我今天接下来这个歌名就特别适合。如果真的他就是，比如说你平时见人都你好就完了，今儿你拽着人家说要果子吗？我给你买一份，人家说傻瓜吧， 那就傻了。 今天是不是起猛了？ 起得太猛了。 好了，接下来我们有请苏慧伦，傻瓜。

我都不知道呢。 你说瞬间觉得不好看了。 不，很美的，很美的，因为很用心，可以看得出来。而且这次呢，他小儿子发的这个新单曲，也将那些所有的赚的利润呢、多少钱，全都捐献给全球叫嗓音慈善机构。还有这样一个机构呢？ 可能是就是嗓音有一点问题的一些 比如说声带啊、嗓子之类的哈。 对，我想象不到，如果我们是有嗓音的问题，现在还有饭吃吗？可能连早点都吃不上了。 也是啊，坐在路边了。 来听歌的咯，都一般都是这样哈，来听歌的咯，不要钱的咯。好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歌的咯。 真的听歌啊。 Talking Body。 You want day drunk into the night, want to keep you here cause you dry my tears, yeah, summer loving and fights, how it is for us and it's all because now if we're talking body, you got a perfect one so put it on me, swear it won't take you long if you love me right, we fuck for life. 广播不用听废话，随时随心，我是你的 MyFM 100.5。 光，浪漫的让人心慌，其实原来没有这样，只是夜有一点亮，什么誓言都不要讲，我都吻在你肩膀、yeah、在你耳边轻轻唱，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那么真，月亮 歌呢，真的是很适合我们俩哈，你知道为啥？因为每天都是迎着月光来上班， 弯弯月光下，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们来上班啦。 OK， 嗯，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艾瑞， 哦，我是一冰，然后我想给大家放一首歌，行吗？ 啊，什么歌？我想听一下哈。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版哦，但是我相信，就是一听到这个歌，大家都会想起 是吗？ 那些年寒暑假。 来听一下。 听到了吗？ 哇、 哦！师傅， 悟空出来了。 师傅，师傅， 嗨！ 猴， 行了，放到这儿吧。猴哥已经出来了。 猴哥，师傅被妖精抓走了。大师兄 说的对呀、啊。我们今天要讲的事儿呢，就是关于《西游记》的，不是说《西游记》要翻拍了，而是大家都知道86版的《西游记》呢，其实非常的著名。不管是里面他们的演员啊，还是里面的这些歌曲，现在我们一听到的时候，都会好像看到了那个当时还记得那个猴哥从山上来回翻的那个动作，还有那个唐僧就是走沙漠 啊， 师徒四人 拍的，我记得啊。 对。 哎呦天哪！ 然后86年播的吧，86年版。 对对对，86年版，它有几个版本吗？ 那现在呢，为了让大家再回味经典，在12月4号的时候呢，74岁的许镜清，其实呢，他是这个86版的这个《西游记》的，音乐人，就是所有的作词作曲， 也就 是 说这次要做一下音乐会吗？还是 对。 哦，那 所以他作曲都是他来的，就《西游记》里面的所有的歌都是现场再重新演绎一遍。 是在哪儿做呢？这个音乐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哦、天哪，你想想这么经典一个经典的作曲啊、 嗯、 肯定是也要放在一个经典的地方。 对 对，而且我特地查了一下，是从82年拍的，然后一直拍到2000年是全部给拍完了。 哦， 就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也就是说，其实好像在86年放的时候， 嗯、对对对， 只是 拍了 一部分 ，他还也就是说放一部分，还要后面继续拍， 嗯， 可想而知，这其中这种制作精良哈、啊，不仅仅是演员、 嗯， 然后这种音乐编剧啊，都是这么经典。 哦，其中好像换了几个唐僧， 嗯、唐僧嘛，对对对， 但是。 六小 美猴王 一直 没有换，对，我觉得也没有人能够替代，真的 永远的经典。 对啊， 啊，所以说现在人家是可以说是一代宗师哈， 嗯， 大师级的人物。 那他回家每天都是不是猴山的那种感觉？但是、 哎、我真没有想过，还是 你知道，就是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嗯，我都会想起那些年我们的青春。 嗯 嗯 嗯，我觉得想的应该是童年。那些年 啊，对，那些年我还没有出生的。 是啊， 我们只是来聊一聊你们的事儿，就是我们还年轻。 好了， 好了，那其实有的时候这就是音乐的魅力。你看，当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你就会想到那些年的电影、视剧《西游记》。 哎、对， 所以歌声有的时候会记载着我们的故事。 嗯 嗯， 哎，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经常在我们台里面就听一些歌曲，然后想到一些事儿啊。 嗯， 总是。有下面这种感觉是吗？ 对啊，就是一些歌响起的时候，那些熟悉的旋律总是会勾起你的回忆。 哎， 于是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否还记得在那些年和光良的那个约定呢？ 哇哦， 哎呀，好，我们来听约定。 说好的3年不见面，用我们的爱把时间留住。你笑着说，这是我们的考验，我们的约定。就这样，3年又过了，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更爱你了，连那风都笑我了。我想他会告诉你的，我更爱你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Yeah. FM 100.5。 广播天天年年广告不断，一切啰啰嗦嗦废话讲没完，告别 嘚啵嘚啵嘚啵 侃侃而谈，唯独我们终于平而不染，超级马力场过艰难一关一关，就像我们好歌一首一首不会间断，畅 快音乐习以为然， 只在 是晨光刚好普照过的大地，是一切刚刚开始的样子。这里是你醒来的第一声耳语，欢迎来到音乐快速路，我在音乐里等你。 我在音乐里等你， 这里是 MyFM 101.5 音乐开始，我是一冰。 我是 Harry 哈。为什么说到这么搞笑呢？因为刚刚我们就商量，就在那儿聊关于童年的时候，是吧？我就突然觉得聊着聊着，就是说小的时候啊，好像那时候没有什么智能手机啊，还有网络也不是那么发达。那小孩呢，在一块儿经常会说一声顺口溜。 对，你知道了，就那个时候啊，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嗜好。 对啊，都是玩泥巴，那也不至于。 就是剩下的嗜好就是逗小朋友了。 嗯嗯。 你知道吗？你逗我一句，我逗你一句，好像那个时候就成为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 嗯，对，那时候其实那时候叫顺口溜，现在你知道放现在你知道叫什么？ 叫什么？ 叫段子手。 薛之谦哦。 你比如说， 原来薛之谦是没有长大的孩子是吗？ 嗯，我小时候就听过，比如说一些什么那个下雨了，就是叫什么？天要下雨了，我有大头，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哎， 人 家有伞， 我 有 大 头。哎，这句话一直很经典哈，全国通用的。所以当时我就一直记住这句话：下雨天我就不带伞， 头大是吗？ 我至今都认为我是头比较大的。 我现在每次下雨的时候还会就是这样说。 嗯， 我在刚刚 有， 刚刚开始来我们台的时候啊，我们的 My Boy 不有另外一个名叫大头吗？ 哦， 于是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都会戳着他的大头说：“下雨不愁 啊，特别的萌哈。 对”对，我每次在舞台上，就是当大头站在我旁边的时候，我也会这样介绍给我们的听众们。 对、哎，所以呢，所以我今天就很好奇，我们的听众哎，有没有能够记得？从小时候啊一直到现在一直记得一些好玩的顺口溜。 太阳当空照，花儿 对 我笑， 香香说 早 早 早，你以为什么 悲伤什么东西，或者各种版本都有啊，你懂的。可以来到我们那个官方微信平台 TJ 下划线 MyFM 1005留言，同时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将随机抽选一位进行反打电话，并且为您送上 好云演唱会的门票， 慌慌张张，匆匆忙忙， 哎，非常精彩、啊！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赶紧来互动了。 好， 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孤单却赶不走，捧着他的名字，他的喜怒哀乐，往前走多久了？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久了之后他变成了眼泪，在左手凝固成为寂寞，往回看有什么？那女孩对我说，说我保护她的梦，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多，她渐渐忘了我，但是她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偷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她的梦，一步步向前走，她给的永远。但是他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

星正当红，音乐最流行， 汇聚全球潮流资讯，给你最硬的感官体验。 音乐快速路 is coming。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艾瑞， 我是一斌。 嗯， 从前有的山， 山上有 庙，山上有个庙，庙里。本来是 老和尚啊， 对，不、但 是 庙里有个缸、 啊、 缸里有个盆儿，盆里有个碗，碗里有个勺，勺里有两个花生仁儿、 哦、 我吃了，你馋了，我的故事讲完了。 这是你以前小的时候一个顺口溜吗？ 我小的时候就知道我要当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嗯、从不背顺口溜、 哎啊、 我顶多就背到那个山里个庙，庙里个老和尚 啊，继续无限循环哈。 对， 哎，那我给你吟首诗吧啊。 哎呀， 来个诗好不好、嗯、是这样啊、叫日照香炉生紫烟。哎，有没有？ 不错，有文采、哎、 有没有？有没有？遥看羊肉挂前川，哎， 然后呢， 哈喇子留下三千尺，一掏口袋没带钱。好事。怎么一边别走啊。 真的艾瑞 怎么了？ 人家好好的一首诗让你改成这样， 这不是吟诗吗？也没有了，这也是我在那在网上搜寻征集了一些征集了一些大家的留言、 嗯、 然后看了一些听众，然后他们就这样发过来。哎， 都好有才。那俩小时候没干别的事儿吧？好好念书了没有？怎么这么多顺口溜啊？ 我觉得那个年代就充满了这种哎段子手的年代。 嗯， 因为现在段子手最火的不就是段子手吗？ 你知道我前两天啊就看见一个就比我大概大、啊、就成熟很多的一个人。 嗯， 然后他呢就突然间冒出来一句顺口溜，然后我就惊呆了、嗯、他跟我说你有没有童年？我们的童年都是这样啊，就也就是说我当时就悟到了一点，不管我们在哪个年代、嗯、好像顺口溜这个东西是我们一定要做的。 哎，其实现在的一些孩子他们也会有叫，只是不叫顺口溜了，叫段子嘛，比如说、 嗯、 神马都是浮云啊， 哦， 蓝瘦香菇啊， 哦， 这些在我们那时候如果放在我们的童年的话它也是叫顺口溜的，我觉得。 哦，是这样啊。 嗯，那可不、 啊、会发现现在小朋友真是 嗯 越来越厉害了啊、嗯、 那更加简练了嘛，以前我们说的是也跟诗一样、 嗯、 更很长一大段，他们就一个字儿。 人家想你们累不累，说的好多哟、啊、这一串一串的。嗯，那会不会今天我们在留言通道当中呢、 嗯、 收到很多的这个学生党他们的留言、 哎、说不定哎，因为现在七点多也有一些孩子会坐在车里面， 对，没准能够念到自己班同学的。 哦，那就快来吧、 嗯、赶紧行动起来， 赶紧告诉他们啊， 添加我们官方微信平台 TT 小小 MyFM 1005来上面留言，并且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嗯，那就我们可以送票给他了。 对， 就元旦的时候呢。 是的， 嗯， 我们就为大家送上的是好运演唱会的门票两张要送给你 啊。 当然了，如果你想要就更近距离的和我们聊天，或者是看到我们每天早上发出的话题的话， 嗯嗯， 也可以添加我和阿瑞的新浪微博。 哎， 我是一边一时一水的一边，是一个王字旁一个几分钱的分。 嗯，我是 ARY。 好了，讲到我们歌后呢，也可以私信给我们你的电话号码，这样方便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抽选中你。 好 啊，接下来我们有请苏醒英雄。 Baby, sorry， 无法继续这残酷的生活。Goodbye， 昨天就要开始往现实的奔波。我的梦在幻想中穿越，用尽一切把虚伪都浇灭。我从今天怀疑这世界，期待着不存在的永远。 Hero， 带我寻找光明，带我飞向云顶，为我擦亮无比清澈的眼睛。带我自由呼吸，带我忘记哭泣，为我点亮前路坚强的命运。I'm a hero.

让他能永远在我身边，也是注定要为你孤单。当你流着泪说今生无缘，当你越走越远，思念却越陷越深。这一生为情所困，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这一生为情所困，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我希望可以留住时间，让它能永远在我身边。也是注定要为你孤单，当你流着泪说今生无缘，当你越走越远，思念却越陷越深。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这一生为情所困，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这一生为情所困，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 好，谢谢梁朝伟为情所困。 嗯， 你会发现这个梁朝伟啊， 嗯， 还是比较擅长演戏。 好直接啊。 没有，我只是会觉得就是在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可能不像他的眼神那样，就是最直观的 迷人是吧。 对呀。 哇， 就是花样年华我前两天又看了一遍。 嗯， 如果是我的话， 怎么了？ 我也会喜欢张曼玉的。 那时候演的是特别好，还是那时候长得是？ 长得和演的都特别好， 特别特别棒哈。 嗯，对。 OK OK。 怎样？回去心想，哇，当时张曼玉这么美吗？我怎么忘记了？再回去补一下。 我当时好像看了那个他们演的《青蛇》吧。 后来又有这个很经典的《花样年华》。 我对张曼玉的印象在于那个《白蛇传》那上面演的青蛇。 嗯，后面还会有他们两个的这个 一个合作哈。 对， 嗯嗯，来，等，这是我们不是说这个电影了，我们说的是体育，好不好？这个 主要颜值占了很大一部分。 啊，那说一下体育啊，关注的最近的 CBA 的一个常规赛，

Music is coming， 这里是 MyFM 100.5， 我是一斌。 哎，我 Sherry。Hey. 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就是关于一些顺口溜，好玩的顺口溜哈。看有听众呢，直接就这样留言说，这个我听过啊，叫周扒皮51，半夜三更来一偷鸡，我们正在做游戏，一把抓住周扒皮。 哦，你们有这个？ 周扒皮的这个故事啊，偷鸡的故事吗？ 但是我们没有，天津好像没有， 没有听过 周扒皮的故事。但是你知道吗？咱们两个现在被听众变成顺口溜了。 嚯！ 哼， 来来来来，听一下听一下。 既然青春留不住，说天津100.5，全民跳起广场舞。喜迎好运来，大唐是哪儿啊？ 唐姑啊，大唐姑吗？ 来大唐18/9坊助开场，主播天天把票送，只为负责好听众。 哇，好事，好事。 我觉得听众们都挺有才的啊， 太有才华了。 嗯， 既然青春留不住啊，有才华。 哎，是。然后会发现，很多人说什么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啊！这个还这 个 好像我们有， 哎，这就很小的。 我们好像最早接触顺口溜是这个。 对，在很小的时候啊。 我和你的小时候不是一个年龄。还有那个不听老人言，吃亏 在 眼 前。 还有他后面还有说，好像关于媳妇儿的，不听媳妇儿言是什么？ 跪搓衣板呗。 看一下啊，他说不听媳妇儿说，吃亏吃个多。 哇， 这一定是个女生。 有意思哈，他说的是道出了真理哈。 对， 嗯， 所以我们的听众们会发现，这个顺口溜有的时候讲的也是真事儿，比如说不听媳妇儿说，吃亏吃得多。 我觉得这年代一定要，肯定是要听媳妇说。我觉得他应该妻管严是吗？ 就是如果是女生的话，哎，一定是一个比较伶牙俐齿的。 哎，对，她老公一定很听话啊。 好了，那今天我们在互动的同时，千万要记得留下你的电话号码，稍后我们会为你送上好运演唱会的门票2张。 哎，对喽。 好，我们还是继续来听歌喽。在这一时间段，我们要为你送上的，哎，你说在周董的家里，谁听谁的多一点呢？ 应该是有可能哈，他会听他老婆的多一点。 真的吗？我觉得周董这样一个大男人， 因为他对自己的以前就写过很多关于哎未来自己的妻子的歌曲啊，想对自己的老婆会怎么样怎么样啊。 可是真真正正就娶到了老婆之后呢，我会觉得其实昆凌蛮温柔的，还不错。 对，有啊，有出现他以前歌里面的那种感觉。 哦，我替人家好着急哦。好像很担心的样子。好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周杰伦到底喜欢的是怎样的可爱女人。 华泰通双十二购车节着急啦！ 华泰通一汽大众旗舰店双十二购车节重磅优惠，暖心上阵， 100抵1000，更有机会争抢1000元油卡， 现场订车即赠惊喜好礼，凭报废指标还能荣耀尊享置换补贴， 全新一代迈腾跃然上市，恭请莅临赏鉴。 更多精彩尽在华泰通一汽大众旗舰店， 京港公路大四汽车园， 87921888，87921888。 梅赛德斯奔驰梦想座驾，感触万千。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买指定梦想座驾，享0.99%低利率金融贷款方案，一年免费保险。波士信达奔驰之家，239038888。 MyFM 100.5。 亮的人，我没有那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聪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笨笨的让我没有那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聪明的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坏的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 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今天我又彷徨路上，看着冷漠的人群和夕阳，心中泛起那些过往，刹那间眼泪不停地流淌。昨天曾经年少轻狂，奋不顾身为爱疯狂，依稀想起你的模样，依然给我温暖和忧伤。我想回到青春的时光，不回头地奔跑和狂想，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的歌唱，就像青春一样 段迷惘和渴望，多少次失去自我和主张，多少次忘掉年少模样，我想回到青春一样怒放。 一首来自水木年华，像青春一样怒放哈、 嗯、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斌。 哎， 今天我们来聊的是那些顺口溜。 哎，顺口溜好、 哦、你知道好多听众说太阳大红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走走走，你有病啊，起那么早你以为什么悲伤小书包，不是应该这样唱吗？ 嗯，他有点改了我们 的小小鸟是善良的你不能这样说呀， 一句毁童年的、啊、 还有人说从小到大最会背的一个顺口溜就是小九九，九九乘法表 是吗？ 一九九九，二九十八，三九三九就不会背了。 三九，很贴心。 好了啊、我们今天来探讨这个话题，会发现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哦。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顺口溜哈，它不仅可以这样变得很有意思，因为顺口溜、 嗯、 顺口溜嘛、嗯，就是说你说的很顺口。其实我当年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啊、 嗯、 老师也会教一些这个顺口溜、 嗯、 但是他教的呢，比如说我的一个地理老师当时教的一个顺口溜、 嗯、 我到现在都记得。 嗯， 他会说比如说关于行星的一个顺口溜叫做水金地火木土星天王绕边去。哎，我这就很容易的记得哪些行星啊，而且行星的排列顺序啊。 哦， 水金地火木土天王绕边去， 刘德华他说你还有那个什么 四大天王都说 对 得罪了好多人呢、啊嗯、 对、啊、但我觉得你老师蛮有才的，其实 这 种利益我们去 记住。 还有化学那个什么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 嗯，对，我们的英语老师其实也会教我们一些就是单词的记法。 哎、嗯、有哦， 对， 真的很棒。 我会记得当时我们老师的他的语调很有意思，什么 QURA 也不是什么 所以这个天，所以学的这个英文会有天津味是吗？ 不是天津味道，就是他那个发音好像蛮有意思的 哦。 嗯， 是天津人吗？ 嗯，但是我们就你看他们成功了、 嗯， 就是我们到现在在主持的时候，毕业了这么多年， 还 是仍然记得，还 是记得哈。 所以学生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老师教的顺口溜一定要记得， 嗯、 这都是一辈子长知识的事儿啊， 特别有用啊。 嗯，对。今天呢，我们在征集了你们这些顺口溜背下来了过后，当然不能白吸取你们的知识，是不是？因为知识就是力量， 哎， 我们要把这些力量再返回给你。 哎，对，就是我们要送的呢，由十八九坊送出的郝云演唱会门票两张。 是的，动感光波，希望一会儿能够波及到你啊！赶紧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哦、OK， 好，音乐继续喽。 哼，好动感的歌哟。 嗯， 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哎，我是 Harry。嗯， 是的，如果带上我们的这个好音乐和我们一起出发，一定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啊。因为我们要说的是 MyFM 私人定制自驾游全新的启动了哈。 嗯 嗯。 那我们在12月26号的时候，也就是快了啊，这日期就快了啊，马上就要走了， 很快很快啊， 和我一起走吧。我们会开始一个全新的自驾游的旅程。如果说想要加入我们的话，或者是想要了解具体的信息，欢迎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T 的小小 MyFM 1005，然后来上面进行详细了解。 哎，对，其中呢，我们会经过比如说毛巾坝呀。国家森林公园，还有蜗牛特旗、克什克腾旗，还可以体验达里湖的冬天啊，捕鱼啊，林海滑雪，沙漠越野，还有林场狩猎，这很多项目哈。 啊，好的，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赶紧拿起你的电话拨打5856-5990 5856-5990 5856-5990 但是呢，要在我们的这个上班时间哈，10点之后再打电话来，好吗？ 嗯，到时候可以 来报名。你好，这里是麦田米1005，请问您要报名吗？你是找一斌吗？一斌他不在哦。 Every也不在， 他们都不在啊。但是你要报名的话是可以的嘞。 嗯，可以报名哈。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马上就要抽选幸运听众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拿起你的手机， 等着我们来给你打电话喽。郝云在等着你，向你招手，来来来， 好喽。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错过航班不过机票一张，错过商机却会遗憾一生。 滨海之夜哪里去？运通家园商业广场，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位置绝佳，建面30至900平米精致商铺，经营业态多种多样，20万人口常驻周边。 运通家园商业广场，祝您把握精彩商机。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即刻致电天津之星0228490-9090。 smart。 MyFM 100.5。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一闪念的决定

那心中的话。我就是一颗滚石啊，谁不学也随他，什么样的路都不怕，永远做一颗滚石吧，不想为谁停下，翻山越岭后往回看，而是无言啊。有时候甜，也有时候辣，划破石头留的伤疤，不好看，但我谢谢他。记不得我怎样踏出了老家，跟现实这小子打一架。隔夜的梦，满身伤痕和泥沙，可是我发誓没有忘了他。那心中的话，我就是一个滚石啊，谁不学也随他，什么样的路都不怕，永远做一个滚石吧，不想为谁停。山越岭后往回看，二十五年呐、谁停下翻山越岭后往回看，来吧每一个滚石啊，谁不学也随他，什么样的路都不怕，永远做一个滚石啊，不想为谁停下翻山越岭后往回看，而是 Music is coming. Music is coming. 这里是 MyFM 101.5，我是一冰。 哎，我是 Eric。 嘿， 嘿， 开始抽奖了。 就是这周抽了啊，开始抽幸运听众啊。 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的幸运听众是谁啊？ 哦， 大屏幕滚动起来。 哎，看滚动起来。 噔噔噔噔噔噔噔。好， 停。 恭喜这位听众木木玉峰啊！ 哇，恭喜恭喜！ 还是个红，是因为你说是不是因为他是会员？ 是吗？真假的呀？ 哼哼，我们的系统原来也是跟人家就是走后门， 嗯、是吗？ 嗯， 没有没有没有， 不会啦不会啦、只是碰巧啊。 嗯， 好 嗯， 我们再看一下今天呢，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的听众们啊， 哎、 都有谁？好。奔跑在荒野的雪兔、 oh. HOT、还有涛、 oh. 桃花岛主冷言冷语冷情绪、 oh. 大地、 哎、 还有哪个 今天咱们 王爷大人聪明伶俐温婉可爱、oh. 蹦蹦跳跳多才多艺， 这是我见过 逛吃逛吃就是 不是这个 不是 昵称能写这么长吗？ 你是不是因为就是喜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于是呢把你的名称也改成了这个？ 哇， 太拼了，太拼了，这么拼的听众都没有被初选中，实在对不起大家了啊。 嗯， 但是稍后呢，我们还会有一系列的精彩互动环节，还会为大家送上好运演唱会的门票哦， 可以继续关注哦。 好的，稍后就要来继续送票了。 嗯，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刚才听到了来自光良的约定，对不对？ 哎， 你光和男的约定不行，和女生有时候也会有约定 的。我就说嘛，得来个女的， 要不然你和光良就约定不起来，是吧？ 对啊。 好了，我们来听一下周慧的约定。 有时候呆萌，有时候霸气，有时候温柔，有时候伤感，

说声爱，想问你有木有 feel。想你的第一秒钟，想到天气晴都一秒钟，时间都停下来，延伸着爱情的 feel。 没有你听不到， 是八卦新闻，是娱乐头条，是音乐榜单，是潮流资讯。 没错，这里就是你最爱的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 这里的一切你 不容错过。 艾瑞起床了，艾瑞起床，艾瑞起床上节目了。说哟，最近一个男神他又演了那个电影，那个里面好帅的嘞。 回来，直播了，直播了啊！ 哼，怎样？我们就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组合。 哦，我们还要为你带来奇葩的 彬彬有礼。够胆，你就来。够胆，你就来。这里是 MyFM 100.5，彬彬有礼。 哎。 我是一斌， 哎，我是 Harry。 彬彬有礼呢，那说到这儿呢，既然赶紧送礼吧，我觉得大家都在等着呢， 不多说了。 今天我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送出这个票呢？ 今儿这个题目可以说是从我们送好运演唱会开始到现在， 嗯， 最简单的一个题目。 有多么的简单？ 简单到你认识数就能够猜出来。 是吗？ 准备好了没？所有正在收听的你都会觉得今天我简直就是在放水。 来来来来来，开始。 如果你想现在打开你的手机摇一摇功能，不，你错了， 哦、都不用摇了。 如果现在你在搜郝云的歌，不，你错了， 也不用搜了，那是什么？ 因为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播放一首郝云的歌，名叫《结了》。 哦， 结是结婚的结， 结了 对、 嗯， 就是说明已经结婚了。然后呢、哦，歌词的意思是，如果哪个女生你看上我的话，记得给我打电话。 哦、原来是这个啊。 然后呢，郝云在副歌部分唱了好几遍，他的电话号码到底是多少？ 那开始。 那现在我要播放郝云的电话号码了啊！如果你听清楚了呢，就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TJ 校线 MFM1005 来留下你的听到的那个电话、 哦， 还有你自己的电话。 可以拿着笔开始记下了啊！ 啊，准备好啊！就是你听到是几，就输入几就可以。我们听就拼速度，好吗？ 好 啊，准备了啊！里边郝云还会有一句话，听好了啊，所以大家要听好了。当郝云说听好了啊，他就准备开始说他的电话号码了。 如果哪位姑娘你看上我，偷偷给我打电话。 好，哎，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我相信还有人会可能会拨出这个电话号码哈。 我拨了， 因为郝云他说了，他说这个号码呢，手机一直在家里面留着。 我真的拨了， 每天还能打得通的，每天都会有人很打进去。 我真的拨了，我告诉你，拨完之后的效果是什么，好吗？ 么 一会儿等我公布答案的时候，我告诉你啊。 好啊。 所以现在大家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告诉我们，到底他的电话是多少啊？ 多少呢？ 一会儿我们就要来抽奖了，答对的人在所有的人听中将为你送上来自郝云演唱会门票两张，也就是说你可以近距离的问一下郝云，这是你电话不？ 嘿， 来先听歌了。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啦，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 一家一团特别推荐超值公务舱系列，给家人升级的享受。 澳洲假期一人只要19800元，新年全家旅行就选 一家一团。欢迎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5817-3398，5817-3398。 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走过了这一片青草坡，有棵树在那儿等着，它守着你和我的村落，站立成一个传说。山楂树开满了花，落在你羞涩脸颊。山楂树开满了花，我等你一句回答。可是我先走了，纵然太不舍，别哭我亲爱的，你要好好的，在时间的尽头你定会看见我，唱着歌在等你，微笑着。 就算我最后碎成粉末，也有你为我而活。只要我还能被你记得，我就是不朽的。山楂树开满了花，想你在对我说话。山楂树开满了花，指引你带我回家。可是我先走了，纵然太不舍，别哭我亲爱的，你要好好的。在时间的尽头，你定会看见我唱着歌在等你，微笑着。可是我先走了，纵然太不舍，别哭我亲爱的，你要好好的。在时间的尽头，一定会看见我唱着歌在等你，微笑着。 送礼喽！ 哇，什么礼？ 购卡、美容卡、健身卡、霸王餐、演唱会门票，通通送给你喽！ 哇哦！锁定早间6点到9点音乐快速录， 好礼互动单元， 这就是彬彬有礼， 这就是 彬彬有礼，送礼啦！ 豆胆你就来，现在我们要来公布正确答案喽。 139， 我不要听你唱，我要听郝云唱。 哦，这样哈、啊，我这答案和刚刚放的不都一样吗？ 不一样的。 听手速的时候啊， 不一样。 有人没有答对吗？ 基本上那么多人，没有人没有答对 啊。 如果那位姑娘你看上我，偷偷给我打电话，听我139107-3321，139107-3321。 你答对了没？ 其实这个号码呢，在最后几位数字挺有意思的，叫33521。 珊珊，我爱你。对， 都知道这个套路啊。 对， 嗯， 郝云其实就是在卖包袱，其实就是想说珊珊我爱你，根本不是想说电话。 他喜欢的一个女生叫珊珊， 宝宝都吃醋了。 哎，那我们要送出这个票呢，到时候还会抽选一位听众啊，和郝云在一块儿，比如说近距离接触啊。 你问问他，珊珊是 谁？谁 啊？珊珊我爱你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清楚。我们看，我们最终会选择哪位幸运听众、啊？ 好的，大屏幕滚动起来。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好。 恭喜这位，哎呀，这叫什么？站在。我本来说花丛 是 站在草丛中，对，草原、 啊、 茫茫草原， 它叫什么？ 叫风清。哎，风吹过来， 风吹草动啊，好吧。 后面不是现牛羊吗？哈瑞， 因为人家我看他在草丛里面拍了一个照片，好像在大草原吗？还是 啊， 风景很美。不管美不美啊，这门票都会送给你了。 挺美的，挺美的， 特别美。我相信他的心里面呢也是很美的。 是、嗯，那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将会告诉你具体领奖方式，请在9点之前回复我们你的具体的信息、嗯、啊，我们会送上来自18酒坊提供的好运演唱会门票2张 啊，感谢18酒坊，谢谢， 恭喜各位。那我们在最后的时间当中，将在所有郝云的中奖听众当中，再抽选一位和郝云近距离接触。 天哪！ 给郝云一个 kiss， 哇 哇， 这都有吗？ 就看你够 胆，够 胆 你 就 来。 郝云也不会答应的了、 哦。好吧，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有请黄雅莉，《恋爱绝技选》。 月落乌啼霜满天。好像电影的 画面，而我独钓寒江雪，期待教育的情节，希望你的出现快一点。今朝有酒今朝醉，倒不如喝杯咖啡，晚上举头望明月，却熬出了黑眼圈，想到你的笑脸又失眠。等你等到牡丹谢， 世人都流泪， 想你想到夕阳斜， 故人都想睡， 恋爱结局线，全都是想你的滋味，你这木头人怎么没感觉。今朝有酒今朝醉，晚上举头望明月，却熬出了黑眼圈，想到你的笑脸又失眠。等你等到牡丹谢， 世人都流泪， 想你想到夕阳斜， 故人都想睡， 恋爱结局线，全都是想你的滋味，你这木头人怎么没感觉。 山水云间，秘密桃花源，幻想你说爱我的地点，青春楼台仙的月都站在你身边，你却没发现。 一首来自黄雅莉的《恋爱绝句选》。北京时间来到8:50，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斌。 嗯 嗯，昨天呢有一条特别感人的新闻，在各大的网站都上了头版头条。 嗯， 讲的是中越边境的云南段哈。 哦， 有一种战，有一个战士叫做排雷战士， 就是 他们的从事的对工作呢，就是我们平时在电影电视剧当中看到那个扫雷。 但是在电影电视剧上面看到扫雷的一些战士呢，他们是穿上防护服，很厚的一层，这次不一样， 这次 就完全是没有穿这些防护服这些。 哇，那不是就是一旦说发生危险，就是伤害会很大。 所以这次也是啊，他们这前几次呢，伤员的规模也挺大的。比如说那数据啊，就看了哈，真的是不忍心去说 啊。我们就是我相信大家大概都能够 看过， 猜到， 对， 这个其实这个工作是非常的危险的， 相当危险 啊。但是这次呢就更加危险了，因为呢这次的爆炸物种类大概是30多种， 哇， 也是世界罕见的， 真的世界上很罕见这些这么多爆炸物，而且呢大家又没有穿这个特别的防护服过去， 是 排雷工作， 是， 所以说真的有一句话这样说嘛，叫何来岁月静好事，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 是，所以今天呢在我们从来就是很搞笑的我们的组合当中，还是昨天看到这个新闻过后，想要向我们的英雄们致敬。 对，致敬英雄哈。 好， 他们也是，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偶像啊，我觉得 偶像 偶像 偶像。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到我们的 那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组合的套路了。 对对，我们是逗一点呢。 对对，我们致敬过后呢，就来说一下我们的事儿了，是不是？ 行行，我们的事儿一到这个点呢， 我想提醒你一下，快抬头看一眼，现在几点了？ 8:52呢。 董真都在外面催我们了， 哦、 叮叮叮。上班，快 下 班 了，我们要换班了啊！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好音乐要交给董真啦。我是玉冰， 哎，我是艾瑞，也要告诉大家周末愉快啦， 星期一再见喽， 拜拜。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